本期新闻由于磊、景然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。